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傾，我是今集的主持人朱文。咁呢几个月的香港咧，大家都经历了很多情绪的起伏啦，思想的变化啦，亦都经历了很多创意的爆发嘅。咁好多人觉得咧，呢几个月咧，香港都出现了很多所谓政治艺术。咁我哋今晚嘅主题咧就系政治与艺术。咁我哋想倾啲咩？就系想倾下究竟乜嘢系政治艺术啦，艺术同政治之间嘅关系系啲咩啦？乜嘢艺术品系可以称得上为政治艺术？甚至会唔会有啲政治活动本身就系一件艺术品咧？咁样，咁我哋今晚咧就希望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咁我哋好高兴啦，就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咧就系 Samson 黄宇轩，第二位咧。大家如果有留意開午夜廣場，都可能對佢非常之有印象噶啦，就係查查查影男評論人。咁另一位我拍檔主持咧就係康庭。咁講藝術就一定有康庭喺度啦。咁樣，咁我哋呢一節咧好快就希望俾大家俾啲觀眾去感受下咩叫政治藝術先，或者希望大家各位嘉賓或者今晚一齊討論嘅，可以攞啲作品出嚟去説明一下你究竟心目中嘅政治藝術係啲咩咧？咁樣，咁我俾個時間康庭先。 哦，咁講開政治藝術啦，咁就我諗大部分嘅人一開頭就會諗啲好典型嘅作品咁啊，咁我即刻諗到係咩咧？例如就係、中共嗰啲藝術品有一啲叫做樣板戲嘅，咁有一個叫做咩紅色娘子軍啦，咁係一個現代化咗嘅京劇咁樣啦，咁係宣傳佢嗰啲政治思想嘅咁樣啦。咁另一個好出名嘅作品就係 Uncle Sam 嘅，就係、是、美國嘅，咁係一個徵兵嘅廣告咁樣啦。咁、如果一講起政治藝術，我諗大部分人都會諗起呢一類，又或者某一啲示威行動嗰啲 poster 啊，嗰啲咁樣嘅嘢。 即係而家貼到周圍都係嗰啲文宣啊，甚至可能最近嗰首歌啊，咁樣都係好。explicitly 係一啲政治藝術嘅例子啦，我估。咁但係我估應該仲有好多其他唔同類型嘅政治藝術嘅。 都係啲比較直接嘅例子咯，頭先你講嗰啲。同埋我諗其實政治藝術佢呢個講法本身都係一個比較晚近啲嘅講法嚟嘅。咁即係頭先講嗰啲，譬如話係紅色娘子軍或者係 Uncle Sam 咁樣，都係啲二十世紀嘅例子啦。但係其實即係你去翻，譬如話我哋如果諗翻洪植爺點樣去講藝術嘅時候，其實佢會話藝術係一種感性嘅配置啊嘛。咁即係關乎有啲咩係可見，有啲咩係唔可見。咁藝術係有一個功能，就係佢可以將一啲本身唔可見嘅變成可見。咁所以如果喺呢一個嘅框架咁樣去底下去諗咧，其實有好多嘅藝術都可以擺喺政治藝術嘅框架入邊去討論咁樣咯。咁譬如話十九世紀嘅時候，法國有一個嘅風潮或者一個流派啦，就係、是、寫實主義啦。咁其中有一個代表人物就係蓋碑啦，Gustav Courbet 咁樣。咁佢哋其實嗰陣時當其時成個法國嘅畫壇就係比較少去畫一啲低下階層啊，或者係中產階級，因為當其時中產階級就已經係興起嘛。咁依家顯示呢幅就係蓋碑嘅其中一幅作品啦。咁佢就畫緊一啲勞動者喺度勞動嘅狀態入邊，係啦係啦 ，stone breakers 咁樣。咁其實佢哋就係將一啲比較低下階層或者係一啲中產階級，佢用一個好巨型嘅畫幅去畫。咁以前其實係講緊只係一啲王公貴就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政治或者宗教嘅領袖先至會可以即係拿破崙咁樣先至會有咁大幅嘅畫去處理嗰一啲嘅人物。咁但係佢就係、是有一個咁樣嘅創新咯。咁同埋其實蓋碑係巴黎公社嘅成員嚟嘅，即係佢係嗰個市政府嘅一個代表咁樣啦，所以其實佢自己都有啲直接嘅政治參與咁樣咯。 所以可唔可以 follow up 少少，就係因為你頭先提到藝術其中一個重要嘅意義，就係將一啲不可見嘅嘢呈現俾大眾睇到。咁可唔可以咁樣理解翻頭先 Courbet 嗰幅畫，就係、是、本來其實呢啲生活係喺大眾嘅目光係。是配角嚟嘅，唔想你甚至當佢唔存在，但佢畫咗出嚟就將呢啲嘢顯示咗出嚟。 因為佢係一個藝術嘅範疇入面，佢咁樣呈現咗佢出嚟，即係用繪畫嘅方式。咁其實係即係好似將佢個地位提升咗咁樣。咁所以佢嗰陣時都好多人去批評佢啊，去攻擊佢，即係點解你要用呢個嘅方式，或者咁大嘅畫、咁大嘅尺寸咁樣去處理呢啲題材？ 我覺得呢個 formula 即係都。去到而家咧，仍然係好典型嘅政治藝術嘅 formula 嚟嘅，即係將一啲可能本身喺頭先阿查都講到，即係本身喺某啲渠道你先見到佢嘅，而家你將佢放大或者將佢 主流化，或者甚至用一啲好特別嘅影像去處理佢。其實到今時今日都係嘅，即係啲非政府組織咧，譬如 Oxfam 咁樣，可能關注貧窮嘅，佢會同啲藝術家合作咧，就會揾啲攝影師去，譬如打曬燈去影清潔工，令佢個形象出嚟。其實我覺得同一個 formula， 就算喺百幾年之後仍然係做緊嘅呢一類政治藝術嘅。咁但係咧我都想補充一句，就係頭先咧。講到個幅畫嘅作者呢庫比呢，好多人都話佢嘅作品係現代政治藝術嘅起源。咁但係呢，佢做過一件事呢，我印象好深刻，我覺得好有趣嘅，攞嚟講政治藝術。就係呢，佢除咗佢好有名係一個畫家啦，但係呢，佢都會好有懷疑自己咁樣畫夠唔夠直接，或者夠唔夠真係所謂真正參與政治，佢都會咁樣 question 自己，因為佢活於都係一個好動盪、好革命嘅時代。頭先講到即係巴黎公社，佢有參與啊。咁咧，其實佢喺革命好即係巴黎好騷動嘅時期咧，佢做過一件事嘅。佢當呢啲印象派畫家咧都搬曬去郊外，即係怕太亂啦，即係周圍都宵禁咁樣。 有車搭啊！ 係啊，咁佢就反而咧佢好 excited 嘅，即係我睇好多佢啲傳記咧， 就啲人走曬啊嘛。 係，佢覺得我一定要做啲嘢咁樣。咁佢其實號召嗰啲行動咧，係將當時象徵皇權嘅一啲 monument， 一啲柱咧，佢號召群眾去綁啲繩咧，將佢拉冧佢。咁我覺得呢個差唔多係第一代咧，即係一個畫家放棄原本嘅媒介，走去做啲所謂直接行動，但係有創意嘅，甚至係號召好多群眾一齊做嘅，就去所謂視抗議為一個藝術嘅一個初型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得意嘅，即係佢係佢嘅政治畫係好出名，但係原來佢都有一個即係覺得會不滿呢樣嘢唔夠嘅做得。 你呢度我想問一下，即係咁其實佢做呢件事嘅時候，佢心目中覺得自己係做緊藝術啊，定係做緊政治咧？即係因為呢樣嘢令我諗起可能前排嘅一個遊行都有類似嘅一個儀式或者一個行動，就係、是、拉冧咗一個智慧燈柱咁樣。即係我估對嗰啲抗爭者嚟講，佢唔覺得自己做緊藝術噶嘛，即係佢係真係實的的覺得嗰嚿嘢好危險，佢真係要拉冧佢。可能佢有個象徵意義，但係佢本身係一件政治行動嚟嘅。但係可能藝術家或者評論人睇咗，哇，好 artistic 啊件事咁樣。但係其實佢哋唔覺得自己做緊藝術，即係我諗緊其實庫比當時係點樣諗咧，或者我哋點樣理解係佢一個政治行動啊，定係一個藝術行動有政治嘅意涵，定係藝術行動有一個？政治即係我諗緊係點樣理解呢件事咧？唔知道你哋， 我諗佢當時都唔會覺得呢個係佢嘅藝術嘅，但係事後即係我諗，因為佢嘅身份啦，因為佢係一個好知名嘅藝術家啦，你無可避免即係過往後過幾一百幾年，啲人會咁樣評論話。其實佢放低個畫筆嘅時候，佢都用第二啲方法做緊藝術。咁但係我覺得係有得斟酌嘅，即係呢個未必真係佢即係藝術史學家可能事後孔明就話咁樣就係超越咗佢個 form 啦，超越咗個形態啦，做一啲嘢都可以。 依家好流行講公眾參與藝術，或者係一啲即係社會參與藝術，咁然之後就要 engage 一班公眾咁樣啊嘛。咁佢都其實算係有線佢，但我諗喺佢嗰個時代，佢唔會用呢一個嘅概念咁樣去諗自己做嘅嘢咯，但係反而可能佢思考嘅問題，即係頭先聽Samson咁樣講，佢思考個問題就係可能到依家都係好 valid， 就係佢諗緊自己作為一個藝術家喺一個咁政治動盪嘅時代，佢除咗畫畫之外，佢仲可以做啲咩咯？即係有啲咩係佢身為一個藝術家係仲可以貢獻到咯？除咗真係做作品之外。 不過我覺得我哋呢個討論好得意嘅，因為康廷咧一開頭舉嗰啲例子咧。其實都係可以話係政權即係initiate 即係帶起嘅。我覺得好多時候我哋諗政治藝術都係呢兩個極端之間，即係我覺得好巧合嘅喎。你舉嗰兩個例子都係由上而下嘅，係頭先你冇用呢個字嘅，即係 propaganda。好多時候我哋第一時間諗起政治與藝術就係好大規模嘅，國家俾好多錢嘅，即係。好想灌輸你一個意識形態，我覺得呢個都係政治藝術常有嘅，即係話相對於 propaganda 由國家帶領嘅要灌輸你一套嘅藝術家做嘅嘢，係咪應該開放啲嘅咧？唔係咁直接嘅咧？但係我覺得庫比嘅畫係 都好有 propaganda 嘅成分，即係呢樣都係啲人會成日講嘅，即係話係咪藝術家做嘅就唔可以好似國家嗰啲咁直接咧？咁因為譬如頭先講呢個行動咧，其實都好鬼直接噶嘛，即係好好好立場鮮明嘅。咁但係有陣時，我覺得好多時個討論就會走咗去話。其實係咪應該開放啲咧？即係話有多啲可能性嘅咧？唔係一套意識形態、一種立場想灌輸你嘅咧、嗯？我覺得呢個係政治藝術。 所以你意思係 Kubé 嘅話都可能有一個 propaganda 嘅嫌疑，係因為佢都有一個好鮮明嘅意識形態或者一套價值觀想講出嚟，所以喺呢個意義下，佢都好似 propaganda 咁，係咪咧？ 我估有好多人會咁樣評論嘅、嗯，因為越即係越係一個個人嘅藝術家做嘅嘢咧，好多時啲人都會覺得即係話佢應該係開放啲嘅，即係佢唔應該係好似宣傳咁。所以頭先講到咧，近來即係香港社會運動裏面咧，好多人都會話藝術係咪就係文宣咧？其實都好多人想質疑嘅，即係話文宣係咪藝術啊？因為文宣好似冇乜藝術嗰種自由啊，嗰種開放性啊，嗰種彈性啊，嗰種想像力啊，佢好似係講一套俾你聽嘅，會唔會係咁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好得意，即係政治藝術好多時討論一樣，但係咧，當我哋走去傾嘅時候咧，我哋個形象咧，我哋一諗起嘅咧，就反而會係最直接嗰啲嘢嘅。 嗯， 我覺得有呢個矛盾喺度咯。 康廷覺得咧，即係 propaganda 同政治藝術嘅關係咁樣。 呢個慢慢講啦。呢、這個咁我反而想追問一下 Samson 嘅。頭先朱文提出個 point 咧，就係、是、咦，究竟嗰啲直接嘅行動，可唔可以我哋用一個藝術嘅角度去睇佢咧？我哋可唔可以將佢視為一啲藝術品咧？咁 Samson 係咪有啲例子可以講下嘅？ 我諗咧，最顯著嘅例子可能係一啲專門去做抗議嘅藝術家。呢樣嘢咧，譬如喺好多所謂獨裁嘅國家都會有，即係專門去攻擊個政權嘅，或者去反抗嘅一啲藝術家。我諗如果要舉咧，可能係中國有艾薇薇，咁俄羅斯有 Pussy Riot， 咁呢啲都係而家21世紀好顯著嘅藝術家形象咯。 我哋呢一節就開始講到究竟政治藝術同 propaganda 究竟有咩分別咧？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呢個問題。翻到嚟第二節嘅自由有計傾，咁上一節咧，其實提到一個我自己心目中都困惑咗好耐嘅問題，就係政治藝術同 propaganda 嘅關係啊。因為似乎藝術我哋成日會覺得要有張力啊，要有開放性啊，要有唔同嘅詮釋空間啊咁樣。咁但係政治藝術又好似一個自我矛盾嘅一個概念咁，因為佢政治得就係有啲嘢想講嘛。咁似乎政治藝術同propaganda 關係邊度咧？咁我可能我哋呢一節會繼續講多少少，但喺講呢樣嘢之前，可能俾翻 Samson 講翻頭先你話嗰啲最直接嘅嗰啲抗爭者嘅藝術活動，例如 Pussy Riot 同埋艾薇薇咁樣。 我其實覺得尤其是 Pussy Riot 啦，喺俄羅斯佢哋嘅做藝術嘅方法咧，我覺得係幾獨特嘅，因為你唔會喺任何，譬如艾薇薇嗰啲咧，你都會仲喺博物館啊、畫廊嗰度見到佢啲嘢，但係 Pussy Riot 係幾乎唔會嘅，佢就視佢哋要做嘅嘢咧，就係直接喺公共嘅領域裏面做啦，可能係集會出嚟走出嚟啦咁樣。咁其中一個我諗所有觀眾可能都比較有印象嘅，會係世界盃決賽嘅時候，佢哋直頭做咗一個行為係衝喺個觀眾席衝咗落去嘅，有啲成員衝咗落去個球場嗰度打斷咗個球賽，去抗議警權嘅，抗同埋講即係集會嘅權利啊。咁甚至係同一個法國球員啦，麥巴比咧就擊掌啦。咁我成日都想知佢哋有冇夾定嘅。咁有一次有機會咧，Pussy Riot 有啲成員嚟咗香港，我就可以問佢，就話係冇夾定嘅，即係麥巴比係現場去夾，跟住就即係好見到法國人即係一個示威嘅民族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講 Pussy Riot 咧，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咧係佢哋好睇到即係藝術家個角色或者個社會地位咧都係政治藝術嘅一件事嚟嘅。即係話如果你唔係藝術家，你做同樣嘅嘢咧。可能得到嘅關注又會少啲，但係佢哋可能包括埋佢哋嘅打扮啦，佢哋個 故意營造某啲形象啦，會令個抗議嘅力量大咗咯。咁但係佢哋就係好典型嘅例子啦，即係佢都唔，佢甚至冇特登去話要設計到嗰個佢哋做嘅嘢好好叫做一個作品嘅，但係大家都會公認佢哋係一班藝術家嚟嘅，而佢哋嘅抗議咧就可以係佢哋嘅作品本身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極端啦，即係可能相對於國家政權大規模地做一啲作品出嚟，係灌輸一個意識形態嘅。佢哋好似係另外一個藝術政治藝術嘅一個極端，就係佢係好 irritate 嘅，要挑人嘅，要令到國家好不安嘅。 但係即係其實譬如話你咁樣講啦，我就諗起譬如 Greenpeace 咁樣嗰啲咧，佢哋都有好多啲直接行動，即係好激進嘅關於環境嘅行動噶嘛。咁但係譬如呢一類型嘅行動同可能你話 artist 做嘅，好似 Pussy Riot 咁樣佢哋做嘅行動，中間個區別係咩咧？咁樣 我有時覺得甚至係真係區別唔係好大嘅，因為而家有好多人都會話用到一個字叫做將 arts 同埋 activism 兩個字加埋叫譬如 activism 咁樣。有陣時我見近年即係可能譬如 Greenpeace 嗰啲組織都會都會用呢個字，即係佢哋可能都會咁樣做。所以我覺得有陣時咧係當然我哋會話嗰個創意嘅成分有幾高啊，喺嗰個形象嘅經營上佢有幾參考前人啊咁樣。所以我覺得個界線越嚟越模糊，好似係真係真㗎喎。即係譬如我好鍾意舉個例子，即係譬如有套電影 Three Billboards， 其實就係講一個虛構嘅橋段，就係有一個媽媽租咗幾塊嘅廣告板用嚟抗議。咁其實呢個都係好好尋常嘅方法啦，抗議嚟講。咁但係呢後來個電影出咗嚟之後呢，好多人走去借用呢個橋呢，就走去租啲貨櫃車整三個 Billboard 用嚟抗議。咁有啲人都會問，咁幾時係一個電影嘅橋段，幾時係一個抗爭藝術，幾時係純粹一個抗議呢？咁有陣時我哋把尺可能就係睇，其實就反而去返嗰樣嘢，即係話唔係睇個佢有幾直接，反而睇佢有幾有想像力，幾有原創性。咁但係去到呢個地方呢，你又即係去返我哋頭先講嗰個矛盾囉。我哋又好似要佢呢好直接嘅，好講緊一個政治立場，但你又要佢好有開放性嘅，好似對佢有好多要求咁樣。 即係如果佢太政治嘅話，又好似唔係藝術啦，已經 係啦， 就變咗好似係 propaganda。如果佢太藝術呢，又好似同個政治就好似唔係好直接相關咁樣。 所以我成日都會覺得好似踩鋼線咁樣。我唔知阿陳英南問個問題嘅時候係咪都有啲睇法。 我係諗緊，其實即係頭先啱啱咁樣講咁樣討論嘅時候，好似就覺得太直接啦，太政治啦，同埋如果嗰樣嘢變咗係 propaganda， 好似係一個負面嘅標籤咁樣，咁即係已經唔算係藝術啦，就好似低咗一層咁樣。咁但我就會覺得想問係唔係咁咯？我自己就覺得其實未必係嘅，即係 propaganda 其實可以係佢 propaganda 都係藝術嘅一種咯，我會覺得係。咁然之後亦都唔一定係因為佢 propaganda， 所以佢就係差啲嘅藝術。 係啊，其實我係想講有個 spectrum， 有個光譜多啲嘅。我未必係真係話我哋要好堅決咁樣界定呢啲就係好，呢啲就係唔好。我諗係喺佢有幾直接，有幾 dogmatic， 有幾同政權有幾大嘅關係嗰，或者有幾開放嗰度，好似有個好大嘅光譜咁樣。 通常覺得咯。 我會覺得頭先講嗰啲例子啦，政治藝術啦，其實我會將佢視為 applied art 嘅。其實我就會覺得同廣告 即係設計啦。 係，其實係啊，其實即係設計。我會覺得同廣告設計係冇分別。即係咧，雖然咧，我最開頭個例子就係一啲政權 initiate 嘅一啲大型嘅宣傳啦。咁即係佢其實都係一個 apply art 嚟噶嘛。咁調翻轉頭咧，就算係示威者做嘅，或者係抗議政府做嘅，其實佢都係一種用一啲藝術手段嚟去宣揚一啲理念，或者展示一啲理念。因為佢最終個目的咧，就唔係純粹藝術嘅本身嘅，即係尋求藝術本身。佢係要用藝術作為手段去達到一個效果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設計咯，或者叫 apply art 咯。咁你話佢個藝術嘅係咪會低一啲咧？藝術性咁樣。咁我會覺得我會用翻 apply art 嘅標準嚟去評價佢咯。咁即係話，就算你設計一隻杯，都可以設計得好同埋差噶嘛。 我就會用呢一個角度去評價咯。咁我就會認為同一啲比較純粹藝術係唔一樣咯。 即係你純粹個意思係咪用個意圖咧？所以點解我第一次會問 Kubrick 佢想做啲咩？我覺得係有啲關事，因為如果佢只不過係想透過呢個有啲 artistic 嘅活動去達到一個政治目的，我就覺得佢唔係做緊藝術咯。因為藝術應該即係好粗淺嘅諗法，就係藝術應該好純粹嘅，係為藝術而術藝術。但係咁啱佢啲藝術品咧，會有一個政治意涵。咁所以佢就係一個政治藝術咯。 我覺得咁樣冇問題喎。但係咧如果我哋叫佢政治藝術啦，好多時候有個諗法嘅查查同我哋討論過，就係政治先行啊。係咩意思咧？政治先行就係你為咗一個政治嘅理念而去做一個藝術嘅，係咯。咁呢一個就會可能叫 propaganda 啦，我就叫阿派壓啦，係咯，咁樣。咁我會只會用阿派壓嘅標準嚟去評價佢咯。所以咧，我到最後咧，如果嗰個係我將佢視為阿派壓嘅話咧，我就會睇佢點為之好啊。唔係話佢靚唔靚啊，唔係話佢即係嗰啲藝術嘅 attributes 有做得做成點，而係佢有冇實際功能咯。我就會咁樣， 即係幾達到佢。 係啦，冇錯啦。即係譬如我整張 poster 出嚟，係叫人哋上街嘅咁樣，有幾大嘅效果咯。咁樣咯，所以喺我眼中咧，佢係同廣告設計係冇分別嘅，即係佢某個廣告咧，可能佢要 sell 某樣嘢，咁佢嗰啲係一啲商業嘅產品啦。而政治藝術咧，就係佢係要 sell 一個政治理念啊，或者鼓動一啲人去做某啲事啊。 即係對你嚟講，其實藝術同埋應用藝術係咪應用藝術？係啊，係啦，個界線都分得好清楚。 幾㗎？係啊，幾㗎？ 但你心目中會唔會有啲唔係阿帕厄嘅政治藝術咧？例如 有嘅，但係難啲，有唔係我會想講嘅，但係我、但我想壓後呢個先。 Okay. 我想講翻一個我比較 悶啊嘛，你 因為我知道 Samson 應該對呢一方面有啲研究，就係、是、行動本身可唔可以視為一個藝術品啊嘛？即、就、係、是、某一啲嘅行動咁樣。咁頭先你哋講開我。就我唔會講得太多，我繼續講。咁我諗到一個例子嘅，我自己幾喜歡。雖然我將佢視為阿派啊，但係我都覺得係幾高手嘅。咁我就覺得呢個叫做 Banks 啦。咁咧，我覺得咧佢做嘅藝術品咧，正正就係、是、佢嘅行動本身啊，就已經係一件藝術嘅創作嚟嘅。咁佢好多時有一個主題嘅，其實就係空間使用權嘅一個問題。咁咧，佢有本書咧，佢係寫過咧，就係好清楚佢究竟想做乜嘅。佢問過一個問題喎，即系咧，我哋喺一個城市入面，究竟空間嘅使用權係喺邊個手上咧？跟住佢嘅答案好簡單嘅啫，我哋行出街都知啦，就係、是、一啲商人啦，同埋政府啦，就係咁樣啦。咁咧譬如我哋行出街啦，見到好多廣告啦，就係、是、原來咧。喺個空間上面展示一啲嘢，去發現咧，其實嗰個權力咧係落咗喺一啲商人同埋政府手上喎。跟住咧 ，Banks 嘅講法咧就極端啲嘅，佢就話嗰啲廣告做緊乜嘢咧，係侮辱緊你。即系咧，譬如我行過見到一個， 感受到多㗎， 係嘛？你都感受到係嘛？即系咧，譬如行過一個減肥廣告，其實佢話俾你知，你睇下你幾肥，你睇下你幾樣衰咁樣。跟住咧譬如一啲賣衫嘅。 繼續 即係你行過一啲sell 其他嘢啦，就會覺得佢係侮辱緊你，話你睇下你嘅生活幾可悲，你應該要有呢個電話，你應該要有呢啲嘢咁樣。跟住佢話咧，我哋個空間就係俾呢啲咁樣嘅資訊咧壟斷咗咁樣。跟住而佢做嘅作品係咩咧？就係 graffiti 啦，即係塗鴉啦。佢就係一個空間使用權嘅重奪咁樣，咁咧係犯法㗎啦。呢一件事，跟住佢做嘅嘢就係要點解我哋作為一個平民啦，可能係冇權冇勢嘅人啦，點解唔可以喺一個公共空間度發言咧？點解唔可以有自己嘅意見咧？咁樣咁咧 ，graffiti 就係做呢一樣嘢。咁咧講開 Banks 咧，其實香港有一單實例咧係好有趣啦。我用好有趣形容啦。如果你哋記得香港回歸20周年。嘅時候咧，成個港島灣仔咧就掛滿曬一啲熱烈慶祝回歸20年，你有冇印象啊？熱烈慶祝回歸20年，跟住成全城咧，佢就佈置到咧係好喜慶嘅呢件事。但係當時咧係有一個做 graffiti 嘅人，佢咧就噴咗周圍噴咗一個叫做香港淪陷20年。其實就係、是、即其實嚇佢俾人拉咗嘅後屘、即係咧佢其實就係、是、咦？點解係呢？香港熱烈慶祝回歸係邊個講嘅咧？呢啲嘢， 咁咧，市民有冇得表達咧？佢就係通過圖畫嚟去表達。而咧最有趣嘅地方係咧，佢最後俾人拉咗嘅。咁咧，我哋會覺得點解個政府特別要咁落力去拉呢個人咧？其實周圍都有 graffiti 噶啦， 即係嗰啲 就唔拉嘛。而佢最恐怖嘅地方係咩？最恐怖嘅地方就係佢唔係用言論自由嘅限制嚟做理由嚟拉你，佢係用你破壞公物做理由嚟拉你咁樣。但係咧，其實則顯咗一樣嘢就係、是、我哋雖然咧佢牌面上咧我哋係有言論自由，不過咧 冇事 講埋呢句 壟斷咧言論自由得翻五秒啫。我哋下一節繼續傾下呢啲直接行動嘅藝術成分。嚟到第三節嘅自由有計傾，咁我上一節尾咧就好似香港政府咁樣剝奪咗人嘅言論自由，咁我而家還翻俾你，康庭，你繼續。 頭先就講到即係 Banks 佢點樣討論咩叫做圖畫藝術啦？圖畫藝術其實正正就係爭奪翻空間嘅使用權。咁我頭先講到香港有一個好實在嘅例子啦，就係二十週年回歸咁樣，咁咧全城就慶祝，但係咧有人咧就用圖畫噴咗淪陷二十年咁樣。咁咧，我覺得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咧嗰個圖畫嗰人咧，佢當然係犯咗法啦，然後佢俾人拉啦。咁咧，佢嘅理由咧就唔係佢講咗啲唔可以講嘅嘢喎，佢理由係佢咩啊破壞公物咯。咁但係咧，實質上我哋好明顯知道就係好多人圖畫都唔會咁落力拉佢噶嘛。點解特別要拉佢咧？好明顯就係佢講嘅嘢嘛。所以咧，我哋對於言論嘅控制咧，其實唔僅僅係一啲好直接嘅。佢可以咧係通過空間嘅使用權嗰、那個權力嚟去間接地控制你可以講啲乜，可以唔講啲乜咁樣。咁 Banks 佢用圖畫呢個方式，正正就係想重奪翻空間嘅使用權咯。咁佢有啲作品好得意嘅，咁我睇下一個啦，我哋時間唔夠，咁啊睇一個作品先。第一個咧呢個其實佢有好多就是、周街。噴一啲都係字嚟嘅啫，咁呢一個佢喺個廣場上面噴咗咩咧？佢個字可能太細啦，佢係寫住係指定嘅暴動嘅場地咁樣，咁其實就係佢係重新話俾你知，咦呢一個地方咧，我哋一般廣場啊嘛，大家可能就會做咩嘅廣場，我唔知係攞嚟做咩嘢 hea 嘅地方，但係 抗議咯，廣場 其實係可以嘅喎。我哋點解唔可以將佢用嚟一個做抗議嘅場地咧？佢係重新詮釋呢個地方。佢另外仲有一啲作品，我講埋啦，就冇圖啦，就係、是、喺一啲咧旅遊景點嗰度，旅遊景點嗰度咧，咁咧就噴咗一啲字喺度，就係呢度唔係俾你攞嚟影相嘅。咁樣，但係咧呢度係好多人喺度影相嘅喎，佢就專登噴個字喺度。咁其實佢就係、是重新 define 呢一啲嘅空間，究竟應該點樣用咧？藝術家係想做呢樣嘢 ，transform 嗰個 space 啊，嗰個 function 啊，咁樣。咁佢就另一啲作品咧，都係通過一啲行動嚟做藝術嘅，即係個行動政治行動本身咧就係藝術嚟嘅。咁咧有一個作品幾得意嘅，就係佢咧自己咧就去一啲藝術館嗰度。係啦，這個佢就自己咧去一啲藝術館嗰度咧，就將佢自己畫嘅畫啦，就貼喺嗰個藝術館嗰度，然後就扮係呢個館入面嘅藝術品俾人睇咁樣。咁咧佢好清楚做乜嘅喎，佢寫一段嘢嘅，佢就話，即係咧其實邊一個決定我哋喺藝術館睇到啲乜嘢咧？其實係成個所謂 art world 啦，即係可能係啲藝評人啊、藝術家啊嗰、那個藝術體制咁樣啦。咁點解我哋一個普通人唔可以去自己決定咧？咁樣咁呢個 point 係有得爭拗，雖然，但係咧佢做呢件事本身咧就係、是、一個我覺得最重要唔係佢掛嗰幅畫咯，即係嗰幅畫畫啲乜嘢咯，而係佢呢個行動啊，佢呢個行動本身就係一件作品。咁樣貼咗上去咁樣， 因為 description 咁樣，係啦係啦，同埋呢幅 sorry， 我諗起網上有張圖都係類似噶嘛，即係喺個藝術館度擺低咗副眼鏡喺地下， 係啊， 住啲人圍住喺度影相， 唔係特登嚟，我唔知嘅真 係，呢幅好流傳好耐。 呢個咧，我當年讀設計已經令到嗰啲清潔姐姐咧有煩惱噶啦，即係佢唔知即係擠曬啲嘢喺度咧，佢唔夠膽抌你啊，佢唔知呢件係垃圾，佢唔係想侮辱你嘅喎。佢真係呢件究竟係垃圾啊，定係你嘅作品咧？咁樣 即係 呢個 真 係困惑㗎。 呢個真係發生過嘅，即係我德國嘅藝術家叫 Gustav Metzger 咧，即係扯開話題講少少啦。佢有一個作品，佢真係一袋垃圾嚟嘅。跟住佢係展出嘅時候，真係俾清潔工抌咗咯。 係可以成為藝術一部分喎。我覺得呢個清潔工 就係抌咗嗰個活動先係最 藝術的地方咁樣。 呢個就係當代藝術有趣的地方。 親、嗯、層會不會都有啲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我覺得阿康庭頭先講嗰個Benz 的作品咧，其實有個關鍵詞喺度噶嘛，就係佢係好 subversive 嘅，我哋話、嗯、或者好反叛嘅、 嗯， 而。我諗我哋好多時咧會量度，即係呢啲我哋叫好直接嘅作品，就係佢有幾有效嘅個反叛，即係你有幾激嬲人啊，你有幾真係挑戰到個體制啊。 所以係咪有啲似康廷話即係睇你個目的有幾達到？係 啦，我覺得，但係有陣時咧你挑戰咗咧，又會因此而即係大紅大紫，你又會得到好多利益。咁呢樣嘢好得意啊！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嗰啲挑戰體制嘅嘢會被吸納嘛。而其實藝術是一個很快吸納呢一啲嘢嘅體制嚟嘅。 係啊，即係好似 Banks 咁樣，佢頭先你講 graffiti 咁樣，佢係即係 reclaim 一個城市入邊嘅空間嘅一個手段。但其實佢嗰啲塗鴉好多時係俾人攞咗嚟變咗旅遊景點啦，或者甚至乎搣咗出嚟去拍賣行嗰度去拍賣咁樣都會發生啊嘛。咁但係當然我哋知道 Banks 又有佢嘅方法去即係玩翻呢一樣嘢。 所以但係佢個玩翻個方法嗰樣嘢又俾人攞嚟賣翻 咁可能佢又之後又再有第二啲方法。 所以咧就好 apply 啊。咁樣睇咧，有時啲人都會衡量你嗰樣嘢係咪冇辦法被即係咁樣吸納，或者冇辦法咁樣被商品化。 嗯、 你越係真係反叛，你即係越係激嬲人，其實你應該撈唔掂先係噶嘛。即係有時會咁樣去講。 即係嗰啲 underground 樂隊咧紅咗就就 係啊，可能係咁樣。但係我都會諗起第二啲例子嘅，即係咪有啲作品係可能超越康廷提嗰、那個一個框架咧？即係佢未必一定係要達到某啲政治目的嘅。我覺得都可以是好的政治藝術嚟嘅，因為政治藝術都有啲開放的例子，例如有個英國藝術家 Jeremy Deller， 我自己都好中意，佢代表過英國去參加即係威尼斯雙年展嘅。咁咧佢有好多作品係觸及政治，但係佢好我哋叫做好實驗性嘅，唔知有冇特定嘅目的，有時甚至唔知做乜嘅。例如咧佢做過一個咧就係、是、叫做反戰嘅作品啦，但係佢唔係好開宗明義反戰，佢就將即係即係打美軍同埋呢個應該係伊拉克打仗，跟住就其中一個被炸，即係無辜被炸爛咗架車咧，成個殘骸咧，佢就喺美國就揸架車就拖住呢個殘骸就全國去走。咁咧啲人，你會遇到唔同嘅人，你會遇到好支持戰爭嘅人，你會遇到好反戰嘅人。 睇下開到邊度啦，美國。 係啦，跟住啲人就會聚埋嚟吹水啊、講啊，佢會覺得呢一種即係談論呢種，因為呢種對話唔係日常真係發生到嘅。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佢嘅作品所製造出嚟嘅原本不可能發生嘅對話、或者交流。呢、這個可能係好政治性嘅，即係個對話本身好政治性嘅題目。但系咧，我哋日常可能嘅對話一拗就拗噶啦。但系喺佢嘅場景裏面咧，大家可以產生啲唔同啲嘅化學作用。咁、這、呢個可能係嗰個政治性本身。佢有另外一個作品係更加出名，差唔多係佢成名作。佢攞咗一筆比較大嘅錢咧，做一個佢夢想想要做嘅作品，就係咧佢話佢細個嘅時候咧。睇以前即係戴卓爾夫人時期咧，即係有好多礦工被即係啲礦即係嗰啲 strike 嗰啲就被警察去鎮壓嘅。佢話佢細個睇電視咧睇過一次咁樣嘅鎮壓咧，佢好深刻印象。點解啲人礦工罷工罷到好似真係打仗咁樣咧，同警察嘅衝突。咁佢後來做呢個作品咧，佢就去翻嗰個地方。邀請翻當年打過人嗰啲警察，同埋嗰啲被打過嗰啲礦工咧，重演嗰幕。 咁真係揾翻，真係嗰 真係揾翻嗰度啲人，同埋係有可能係我唔知，好似係有警察走咗去做礦工，或者有 撈亂 翻啲角色去拍翻個電影嘅。 嗯。 我唔知嗰個係咪有少少即係 healing 啊，定係即係觸及啲傷痛啊，但係。佢一個過程裏面咧，呢班人就要傾翻啊，其實當年係點噶，跟住大家角色係啲。其實喺香港都有一班藝術家想學呢啲方法嘅，叫我哋叫 reenactment 咧。早排咧有一啲活化廳啊，有啲 artist 咧，佢哋想做重演當年有個壁街發生過六四之後有個騷亂，就揾翻當年知道呢啲嘢嘅翻嚟傾啊。即係呢種一種方法，我覺得呢啲例子咧。好似就超越，唔知有冇超越 講即係 apply art 喎，即係佢哋個唔知有咩目的嘅喎，可能 但 係 佢係政治性嘅， 佢好政治性， 係好政治，但係即係就係好似頭先你講有個開放性喺度咯，因為你即係、就是、你有一個 project 有一個概念擺咗入去實踐嘅時候，但係佢又唔係好即係唔係一個傳統意義上嘅導演，即係話你係企邊嚟企邊，而係中間有一個比較開放式嘅過程，就係嗰度嗰啲演員。演員啦，咁佢哋就要討論究竟即係究竟點樣走位啊，或者究竟當時當其時件事係點樣發生啊？咁即係咯，就會有一啲嘅，我唔知係咪可以達至某一種互相理解啊，定係可能有啲互相代入角色咁樣嘅效果咯。 我同埋成件事究竟係做咩係有啲模糊咯，即係你又會覺得有啲味道，有啲型或者有啲藝術性。即係我自己聽頭先個作品，我第一次聽係覺得幾震撼喎。因為即係你諗下，如果隔咗幾十年之後，有班人喺金鐘，哇！即係我有啲唔敢面對，而家有啲 係 咁樣嗰啲係咯。唔知康庭點睇呢啲作品咧？呢啲似乎就冇咁 propaganda 咯。 係啦係啦，我完全可以接受呢啲就唔係 apply art 咯。如果係咁，咁如果佢唔係 apply art 嘅話咧，我哋亦都唔應該用一個效用嗰個角度嚟睇佢啦。咁就要從另一啲角度啦。咁我唔知會係。即係要點樣欣賞呢，我唔係好知道嘅，依家暫時係咯。你哋會覺得即係有呢啲作品啦，咁係點樣欣賞法嘅咧？呢啲作品係點為之好，點為之唔好咧？佢個 我覺得如果係 Jeremy Deller 呢一個作品，其實係有啲難嘅，因為佢即係如果要話佢個 impact 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啲要真係要長時間去 research 嘅一啲嘢咯。即係你對於當其時參加嗰一啲人之後，可能佢哋。有一啲嘅轉變咁樣，咁但係呢一啲唔係一啲即刻可以見到嘅改變咯，係、嗯、真係要花時間去做，可能好多口述嘅即係一啲 interview 啊咁樣先至會去知道咯。 我自己有一個好簡單嘅諗法，就係、是、我覺得呢啲作品有一樣嘢就係可以令到我哋對政治生活有一定嘅反思咯。而佢唔係一個明確話俾你聽你要點，即係譬如頭先你一開始提嘅嗰啲 poking 係話俾你聽政治係啲乜。咩啱咩錯咩公義咁樣可能咩正確嘅意識形態，但係我覺得頭先嗰啲作品係政治，因為佢係對公共生活帶嚟一啲衝擊，帶嚟一啲反思，但係佢唔明確話俾你聽一個理想係點樣，或者做一啲區分。我覺得呢個位係佢正嘅地方咯，我自己覺得咁。即係我估頭先嗰個重現一次嗰個騷亂，如果你當事人或者你就旁觀者，你聽過或者你睇到，你會諗翻呢件事，或者你會帶嚟一啲反思。當我估對當事人嚟講就更加係啦，即係如果你當年係警察，但係而家你企咗喺抗爭者嗰邊咁樣，係咯。康庭有冇啲？ 冇啊！我覺得呢啲係一啲有創意嘅社區活動是是啊是啊，唔係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啊， 工聯會搞嗰啲啊， 係啊，類似就係、是、 唔 係 art， 我唔知道，唔係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叫佢 art 啊，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唔係太重要嘅，但係佢至少肯定係嘅，就係、是、一啲有創意社區活動咯，就係、是譬如我哋個社區入邊好少人討論政治嘅，但係佢又用一個方法嚟去令到大家有個 interaction， 咁佢用藝術嘅方法。 我唔 sure 噶，呢個係即咁可以係嘅，但係咧，如果你叫佢用咧，你叫佢藝術啦，我哋用藝術方法嘅話咧，咁我好直接就會有個問題，就係我唔知點樣欣賞佢啊，即係呢一樣嘢係。但係如果我將佢視為一個有創意嘅社區活動嘅話，我知嘛，即係幾好啊，原本唔關心政治嘅人，大家咦係可以討論一下喎，咁我會覺得係咁咯。但係如果呃嘅點欣賞咧，我就要我要諗一諗咯。 我覺得康庭呢個對呢個活動嘅描述亦都非常之有創意。我哋呢個社區活動嚟到第三節就嚟完，我哋呢個社區活動仲有一節，我哋下節再講。我哋呢個社區活動嚟到最後一節啦。咁康庭上一節咧就提出一個好有創意嘅描述啦，就話嗰啲藝術家嘅嗰啲作品咧，不外乎係一啲有創意嘅社區活動。咁Samson你點睇呢個咁有創意嘅講法？ 不過我覺得呢個係反映咗個傾向嘅，即係 artist 你要覺得佢要做一個 project 出嚟，個 project 咧就有好多人參與嘅，而個 project 本身就係個現實嘅一部分嚟嘅。咁我會即刻諗到咧，我覺得最幽默或者其中一個好玩嘅例子係美國喺 Pittsburgh 呢個城市咧，有一班 artist 做咗個餐廳。他哋叫 conflict kitchen 嘅衝突廚房，其實就係每當咧美軍同人又同人打仗啦，同邊個國家打仗咧，佢哋就供應嗰個國家嘅菜式咧， 其實是真的平平地有得買外賣啊。 現在是不是賣緊中餐啊？ 現在我賣了。那可能他們就透過賣那些東西吃，大家坐埋又傾下，所以那個對話或者那個這些就是都不知道目的是什麼的 project 呢，很多時候就是都真的是一個現在流行的形式咯。 我自己對 sorry， 我自己對剛才那個作品的想法是他好像俾嗰啲美國人真係感受上好具體咁樣感受到佢即係佢自己國家打緊嘅嗰啲人嘅生活，因為 佢係真係存在 嘅，係啦，係佢真係一個實得的嘅人嚟，佢有啲特別嘅嘢食，佢哋食緊，而你個國家係同佢衝突緊咁樣咯，即係有啲似頭先一即係第一節講讓啲不可見嘅可見咗，而且唔係講俾你聽咁簡單，就咁話俾你聽啊，其實伊拉克人咧有啲咩食嘅，佢真係食嘅時候，我覺得嗰個感受係好重要咯。 我都覺得好緊要，因為其實。即係美國本土咁，佢哋都有好多人啦。即係你睇咗電視節目，佢哋會訪問啲人，問佢哋啲地方喺邊。咁其實佢哋冇乜世界地理嘅常識嘅， 不含 即 係 以為 不含 喺澳洲， 係啦。 咁 以為亞特蘭提斯係真正存在嘅。 所以其實譬如你話，無論美國同伊拉克打仗定同阿富汗打仗，佢根本可能都唔知伊拉克係咩，純粹係一個四個字嘅一個詞語咁樣。咁但係即係係咯，正正就好似你咁樣講，佢就係用呢個 artist， 佢哋用呢個方法就係可以俾佢哋接觸到那個他們完全不認識的地方的人的真實咯，但是可能用這個食物作為手段就可以勾起他們一些好奇心嘛，無論他本身是贊成還是反對的戰爭，可能他再去有一個動力去了解多一些的時候，他的想法會不同， 即我估起碼會令到他有一個意識，是他們都是一些活生生的人在吃這些這樣的東西，跟我們其實沒什麼分別的，可能甚至會想起這件事。 但我就開始想，因為剛才其實你講到話咩有創意的社區活動啦，其實我覺得都即係依家我哋依家呢個年代其實好流行講緊話一啲社區嘅藝術嘅 project 啊，或者係一啲social engage 啊，即係社會參與嘅藝術咁樣。咁其實好多人都會質疑就係話咁呢一類嘅藝術咁同一啲社區中心啊，或者係一啲社福機構啊，佢哋去搞嘅一般嘅 project， 咁可能人哋都有創意噶嘛，係咪先？咁有咩即係藝術家去做嘅？咁有咩分別咧？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一個好大嘅分野就係藝術家，當然佢有一個藝術嘅訓練啦，咁佢可以用一啲藝術嘅手法去表現一啲嘢，去表現一啲嘢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佢哋嗰個想像可能同一般好實用性嘅嘢係有區別咯。咁其實我諗到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就係、蘇聯喺十月革命，即係1917年。革命成功咗之後啦，咁因為其實頭先一開始我哋講緊譬如紅色娘子軍啊咁樣嗰一類，或者蘇聯嘅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咁樣咧，咁都係一啲好即係係官方好 top down 嘅，去想要鉛制人嘅思想，控制你諗啲咩，要去崇拜史太林啊，崇拜毛澤東啊，即係我哋對於蘇聯或者極權政府底下嘅藝術、那個想像都係咁噶嘛。但係其實十月革命。即係 immediately after 十月革命嗰一段時期，其實係蘇聯一個藝術大爆炸嘅時期，即係有好多好勁嘅藝術嘅實驗出現咗，有一班最前衛嘅藝術家，佢哋就係喺度諗緊，佢哋 OK 推翻咗帝制啦，即係有一個新嘅社會出現咗嘅時候，佢哋係可以用一啲嘅點樣嘅新嘅手法，一套點樣嘅新嘅美學或者藝術嘅語言。去營造呢一個對呢個新嘅世界嘅想像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點咯。當我哋討論政治藝術係啲咩嘅時候， 因為呢個令我會覺得即係可以講到藝術家喺政治生活嘅嗰個位置啦。因為頭先講到就係蘇聯其實佢追求即係證明咗內容同形式有時分唔開，即係佢追求緊嘅嗰套生活本身就好實驗性嘛，即係人類從來都未發生過共產世界噶嘛，咁所以佢追求緊嘅佢要講嘅嗰樣嘢咧，即係康廷一開頭話有個具體目的，佢好具體嘅，但係嗰個目的本身太具實驗性，因為太超越我哋而家人類社會嘅生活模式，咁所以我覺得喺形式上要表現呢個模式咧。都是要好實驗性，先講到那種咁之前未發生過的那種理想社會，咁所以藝術家就會有個位置在呢度去講那些咁具實驗性的生活咯。 同埋佢嗰個設計美學點解咁重要？就因為佢當其時蘇聯，佢大部分的人口都是文盲嚟噶嘛，即係農民唔識字噶嘛。咁佢你點樣去即係冇人識，即係邊個知道馬克思講啲咩啫？咁佢要用一個好視覺的形式去俾佢哋知道究竟依家個發生咗革命啦。咁但係其實 實際上係發生咗啲咩咧？即係佢表達俾嗰啲人知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係 exactly 係 propaganda。咁但係你話係個藝術價值係唔係係咪係咪冇藝術價值，或者係唔夠藝術價值咧？咁其實又未必係咯。 咁大家對於藝術家喺政治生活入邊個位置，仲有冇啲咩睇法先？ 我反而想賴去而家即係可能香港發生緊嘅嘢講，因為好多藝術家都會 問自己， 覺得好乏力啊！即係話大家都已經喺個街度爭取緊民主、爭取緊公義嘅時候，藝術係咪太遠咧？會唔會太離地咧？我諗有好多呢啲討論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釐清咩係政治藝術，其實幫到藝術家係參與嘅。我覺得譬如首先接續翻呢個討論咧，藝術家可能其中一個角色係諗。佢係已經創造緊一個美好嘅世界出嚟嘅，某程度上，即係佢未必係好烏托邦嘅，未必係好即係好 concrete 好實質咁樣話你聽。我哋而家就爭取邊條法律改變啊？我覺得好多時候有啲作品咧，或者藝術家做嘅嘢咧，係創造一個佢用佢嘅想像創造緊一啲嘢出嚟，而嗰啲嘢咧係我哋可能覺得一個美好嘅社會要有嘅。例如咧，我都成日舉嘅，譬如連侬牆做例子，大家都會覺得連侬牆係一個好嘅政治藝術。咁但係我覺得佢除咗因為大家好平等咧，人人都可以參與啊之外咧，其實我自己心目中覺得佢已經係通過一個抗議咧，預先演繹緊一個即係唔存在嘅世界，就係、是、個世界咧就係、是、每個社區都有自己嘅發聲嘅空間嘅。呢樣嘢其實係。我哋原本個社會冇啊， 同埋突然之間同社區身邊嘅人連結咗咁樣， 係啊，我覺得呢樣嘢好烏托邦嘅，所以我反而覺得有啲人會話佢好直接啊，即係連侬牆可能係咪就係黐啲字上去咯？其實實在係好直接，個信息又好單一，但係我覺得佢實驗性嘅部分咧係我哋原本個日常生活就冇一嚿咁樣嘅嘢係可以行落去，原本個即係譬如我屋企樓下個隧道。原本是很功能性的嘛，它就是被你穿過條路的。但現在原來變了可以是。 知道其他你身邊的人想什麼可能或者。 我覺得這件事本身就是沒有被重視過的需要來的。而它刻畫了出來，它擺了出來，令到它變得可能。 你試做這件 事。我自己對連侬牆都有一個印象幾深的經驗的，就是又是我家樓下啦咁樣。咁我見到行過嘅時候，咁通常都係啲年輕人可能喺度貼緊嘢咁樣啦，可能。但我嗰次經過係一個伯伯用毛筆字寫咗好多張紙，跟住貼咗上去，跟住喺度睇佢寫乜咁樣。咁係嗰啲好激進嗰啲嘅言論嚟嘅，即係咁鬧嗰啲建制派議員啊咁樣。即係我突然之間會覺得，其實可能呢啲人平時我哋身邊經過嘅，即係可能你喺茶餐廳 隔， 係啦，佢好多嘢想講嘅，但係你冇從來都冇個空間或者有個機會可以同佢有交流咯。咁我估呢個係其中一個連侬牆呢件事作為一個作品嘅所創造咗出嚟嘅一個新嘅世界就係咁。康廷點睇呢啲係咪有創意嘅？ 唔係呢個正正係類似 Benz 做嗰啲啫嘛，就係重奪翻嗰個空間咯，即係空間嘅使用權咯。呢件事梗係好啦，呢個係係咯， 但係都係有創意嘅就係佢。 唔係我會話係。是啊， 我覺得其實今次抗爭咧，即係好多創意表達啦。我哋唔需要，我覺得喺呢個階段未必需要去 define 佢係咪一個藝術啊，係咪一個作品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頭先 Samson 講，或者有啲好多 artist 佢哋可能會覺得焦慮揾冇角色嗰個位，可能呢個係其中一個位，即係根本上喺現場已經有好多好正好勁嘅嘢出現咗。咁另一方面就係可能個空間嘅問題，因為如果譬如你對比翻2014年嘅時候，咁你有幾個有兩三個好鮮明嘅佔領區，咁你可以去嗰個區度擺一件 object 出嚟，咁係 work 嚟嘅咁啊。咁但係而家其實係冇機會做到呢樣嘢咯，係係係。 隨時噶嘛，依家 係啊係啊， 遍地開花噶嘛， 係啊，同埋你即係你出去又唔知嗰日會發生咩事啊，可能好危險啊，可能係一個生死一線，咁你冇理由仲可以做藝術噶嘛，大佬即係。系咯，呢個係其中。 我覺得呢度都可以接去阿康廷提過嘅嘢㗎，即係 Banks 咧，佢原本都好想隱藏自己個身份㗎嘛。而呢樣嘢其實係 仲隱藏，繼續 而家都隱藏嘅，但係佢原本其實隱藏其實包括埋有個用意就係、是。你唔好理我係邊個啦，即係唔想太被嗰個明星化或者嗰個個人嗰、那個 persona 嗰個形象影響咯。我覺得佔領即係話唔係 sorry 成個政治藝術裏面咧都有呢個張力嘅，即係話 我哋未必好要知道個作者係邊一個。而家其實好多出面嘅嘢，我哋反而睇到即係有個平等，即係全民都有一個創造力喺度嘅。而點樣鼓吹呢種全民嘅創造力，其實都係俄國革命裏面好多呢一啲文化嘅討論嘅一部分咯。 所以今次其實我覺得好神奇嘅一樣嘢就係，其實香港個藝術教育一向都係極度失敗嘅嘛，即係大部分學校都係冇真正嘅藝術教育嘅嘛，叫你畫下蘋果，即係求其叫你做啲嘢咁樣嘅啫嘛。咁但係唔知點解今次呢一場運動係出現咗咁多咁厲害嘅一啲可以幾乎係好似藝術表達咁樣嘅嘢咯。 而且係唔知邊個啦，即係如果講唔知邊個，其中一個嗰最印象深刻就係、是。佢哋好多時成好多粒催淚彈，跟住喺度排，跟住擺曬、 啊。 我幾中意，我唔知，即係我又唔知佢，即係唔知佢表現咗啲咩目的，或者有啲咩 message。但係我睇到呢啲嘅時候，會覺得幾正嘅。 佢將一個即係警察嗰個暴力，佢將佢 visualize 即係因為你噴催淚彈，你當然有個煙啦，即係即刻嗰下。咁但係你之後再將嗰啲罐擺翻埋一齊，你發覺個量係咁多嘅時候，嗰、那個係一個好大嘅 impact 咯，即係影翻出嚟嘅時候。 同埋我覺得好講到頭先講係一齊都唔知邊個執㗎啦，跟住又唔知其實嗰日執唔執到咁多㗎嘛，即係好 context 咁樣。 同埋唔需要介意 originality 嗰樣嘢咯，即係你呢一個區做完，你下個禮拜你喺第二個區再做，你唔係會抄襲咗人哋一啲創意啊咩咁嗰啲嘢。 咁可能就係人就喺啲危難或者痛苦或者混亂當中產生最多嘅創意，先有嗰啲咁嘅作品啦。咁呢幾句香港人都產生咗好多呢類型嘅作品啦。咁樣咁無論嗰啲藝術作品又好，係政治係 propaganda 又好，定係有趣嘅社區活動都好咧，希望呢一集可以令到大家對政治同埋藝術都有所啟發，有所反思。